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868-5858，6868-5858。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。 特普力强脂，经典传承1976，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，植物铺贴更环保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，我是小东。昨天，国家话剧院联合大麦网举办新闻发布会，宣布舞台剧《战马》中文版今年暑期将重返京城，展开为期5周、共计24场助演。请听报道。 昨天，由中国国家话剧院、阿里巴巴旗下大麦网联合主办的中文版舞台剧《战马》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。战马的主角，一只斥资360万人民币、由14个人耗时8个月手工制成的马偶 Joy 惊艳亮相。无论从体型、姿态、呼吸嘶鸣，到在舞台上的行走奔跑， Joy 都与真马没有分别。今年是舞台剧《战马》中文版亮相中国舞台的第4个年头。作为中英戏剧战略合作的首部作品，该剧由2015年的9月在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。随后2年多的时间里，该剧先后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天津、哈尔滨和西安演出239场，观众人数达20多万。该剧的中方导演刘丹表示，这部舞台剧希望将一种战马精神传递给观众。 有人问过我们，这么多年在战马工作，你们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？因为战马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拥有魔力的舞台，也是一种精神，一直在召唤着我们，聚集了一群人，我们在这里彼此成为了战友。我们讲战马的故事是祈求和平，我们希望那么样恐怖的尖锐的情境不要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世界上发生。 据了解，从今年8月起，战马将在北京国家话剧院进行为期5周的驻场演出，随后将赴石家庄、重庆等地演出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。创办于1998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，今年10月将迎来第21届。组委会昨天公布了今年的节目亮点。本届音乐节以乐会中西、时代新生为主题，从10月12号到26号共计将呈现21场演出，并继续采用互联网直播的方式，让观众可以在线观看。由韩延导演指导、李易峰领衔主演、迈克尔·道格拉斯特邀主演、周冬雨特别出演的电影《动物世界》将于本周五在全国公映。昨天影片在北京举行首映，导演韩延携李易峰、曹炳坤等主演到场。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。记者昨天从北京城建集团了解到，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工程昨天完成最后一块顶板混凝土浇筑，完成地下结构施工，正式跃出地面。工程预计今年9月底完成主体结构施工，2019年底基本完工。记者从市工商局了解到，从7月1号开始，北京市将对违规销售电动车商户依法进行严厉查处，线上线下禁售规则相同。违规电动车包括不合格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、电动三轮、四轮车、老年代步车等等。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，今天首车开始，北京公交集团将优化5条线路，其中调整线路3条，撤销线路1条，调整1条线路的营业时间。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。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远离夏季中暑，缓解肠胃不适，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。

就是聊闲片儿，就是听回放的时候特别抓狂， 很难找。 哎，对，这个10:18，可能以后我是不是应该在微博上也给大家打个点？ 10:18， 啊，对， 有神秘配方。 就是，对，结束的时候，也给你们打个点，可能方便你们。今天呢，我们跟复维芳香学院的两位老师啊，橘子老师还有小米老师一起来聊一下，我们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也会经常遇到的问题，肩颈很难受。啊，说你给我按一按吧，然后对方总是啊，这糊弄事儿的两下，因为也不专业嘛。哎，我们今天还会教大家方法，可以自己给自己来按一下，解决这个问题。微博上面大家也可以提一些，就是跟自己相关的问题，不管是肩颈的问题还是面部暗沉的问题，向两位老师来提问。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，长江的江，夏天的夏，会找到我们。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，刚才那个。我们先是说了配方了，还没有说手法，待会儿来说手法。有人说最近老是感觉腰背疼，还有脖子觉得特别的乏累，还提到了说左边的肩胛骨下方会一阵儿一阵儿的疼，有人说是睡姿的问题，是吗？肩胛骨下方，我是右边肩胛骨下方疼，那就是经常用电脑和鼠标的那个时候我会右边疼，难道你是左手用鼠标吗？ 我是。 哦， 是这样，我就是因为右边不行了，所以换左边了。因为从初中开始用电脑，就那个时候小，从来没有想过说对着电脑两三个小时，真的是一天一天的对电脑。所以后来就发现，我现在就是只要我右手用鼠标超过2个小时，就基本上抬不起来。所以就要得换到那边去。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啊，那不知道他说有人说睡姿的问题导致这个肩胛骨下方。 还有一个提醒大家注意，现在天热，可能晚上开空调，然后 是的， 吹到了呀，或者早上起来，或者真的睡姿不舒服，早上起来会有后背的这个疼痛。像昨天在办公室，我们就有一个同事，就因为是趴着睡了一晚上，因为睡不着翻来倒去的，然后结果呢就早上起来这个右边胳膊就是会有一些不舒服，很严重的不舒服的状况，所以也的确有可能是跟这个睡姿有关系，但提醒大家这种情况在自己无法判断的时候去医院求助医生。 好，刚才两位都提到了一个空调的事儿，在这儿呢，我要很负责任的去建议我们的想生活的听众啊，至少我自己是坚持这个样子的，我绝对不会整夜开空调啊，没有这样的时候，长这么大，但是可能以前是为了省电，哎，不知道，希望我爸没有听到这一条，不是，但是现在呢，我是觉得真的，父母给我们的一些养生的这个啊，就他自己形成了，因为他们经验比我们多呀，他形成的这个体感的需求会比我们要多很多年的经验。我现在就发现，确实我给大家的建议，你不可能整夜开，因为会有很多问题，比方说干燥、嗓子不舒服的问题呀，然后刚才橘子老师提到的，胳膊抬不起来啊，背不适，而且小孩容易着凉。都是因为整夜吹空调，所以其实很好的方法是你睡前或者回家，让房子降温，你整体降温降下来之后，你就开窗通风就好了。其实北京晚上挺凉快的， 是 啊，不像白天那么的酷热。 还有一个是现在的空调有一个睡眠的功能， 我们家那个也有睡眠模式， 它会隔俩小时升两度，隔两个小时升两度，就是、 它是这个模式， 对，它最终会回复到就是跟外界的温度差不多。 哦，因为我观察那个睡眠模式，它是大概到5-6个小时的时候，它会自己关掉，所以我没有观察过 温度。 你是每两个小时都起来看它一次吗？你不是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了说明书是吧？ 说明书， 这我一看就是连说明书都没有看过的啊。还有人说自己肩胛骨内侧的缝疼。竖脊肌疼。 哇塞，好专业呀！这个是医学院出来的。 但这个位置可能自己按摩就不是特别的方便了。 我有办法。 现在还3分钟，是来得及说吗？ 来得及。 好，来说一下这个竖脊肌。 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，就是这个肩胛骨缝和竖脊肌之间的那个，那个缝里面怎么办？我的确是够不着。但是如果家里有那种长的雨伞，弯把的、然后把它放到后面，刚好可以够到那个最不舒服的点。 你是说那个把的那个 那个 圆突出的那个地方？ 是的。 所以是不是很简单？ 然后呢，就靠那个弯儿在那儿给自己揉。 对，你可以自己够的。这，我试过。 怎么办？他说完了，我现在突然觉得我那个右肩胛骨那儿就是老疼的地方有点疼，谁给我快递把伞？ 其实我觉得就是橘子老师说的这个按摩的手法都是相通的，你只要把你那个紧张的部位，把它的这个紧张的筋膜给它揉开了，就能起到很大的缓解的作用。所以不管是用手还是用伞， 那这个方法，哎，那刚才我们在十点十八分提到的那个配方，能够辅以刚才橘子老师的这个 小 伞儿吗？ 也是可以的， 也可以。 对。 也可以解决他这个肩胛骨缝疼的问题， 是的， 因为也是疲劳导致的， 对， 啊，然后可能会有垃圾的堆积这类的啊，就揉开了就好了。 对，因为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都是相通的。 哎呀，就是快点啊，广告师呢给我揉一揉，但是我现在莫名的疼，然后特别可爱，我们有听众这个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帮我们打点了。然后他写了十点十八分的回放，然后还写了配方在上面。这大家连听天 FM 都不用下载了，直接在微博找我们就行了。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，长江的江，夏天的夏，可以找到我们。像刚才这两位朋友提到的，不管是左肩胛骨、右肩胛骨，总之了，还是缝里边疼，还是什么竖脊肌疼。哎，你不管是哪儿的这个问题，都可以向两位老师来提问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可以告诉你说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四滴生姜、四滴迷迭香的这个配方可不可以用啊？然后辅以什么样的小工具，自己就能够揉到了。在下半时段呢，我们要继续的把这个肩颈问题跟大家讲完，同时我们会抓紧时间解决很多女生都很想知道的面部暗沉的问题。男生不要以为下半段跟你们没关系，你们不知道自己暗沉的时候，这事业为熬夜，就你们就已经暗沉了，没有以前帅气了哟。所以你们也是需要来听一下的。在广告时段呢，大家可以继续的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来给我们留言。上半段 歌太不与时俱进， 我语不会唱吗？ 全班园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，还是999每平米，产品全线升级，实木家具、智能卫浴、大牌建材，放心环保。 卫浴升级智能大，建材升级更大牌，环保指标更严格。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啊？ 打400-606-8866问呐。 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。 详见订阅活动。绝华岛原生态海岛，吃海鲜游海岛，避暑桃花源萧夏绝华岛，辽宁新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。 清凉一夏泼水节玩在雅鹿谷，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，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，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。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，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，天天赢百万，每天瓜分100万现金。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， 马蜂窝汪汪汪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一家一团去旅行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，11天自由，行程私密，专车专导，服务专享，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。欢迎致电100-9898，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。 Go go go！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， 我语不会唱吗？ 全班园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，还是999每平米，产品全线升级，实木家具、智能卫浴、大牌建材，放心环保。 卫浴升级智能大，建材升级更大牌，环保指标更严格。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啊？ 打400-606-8866问呐。 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。 想见订阅活动， 消暑度假来镜之湖，体验高山滑水，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，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，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，勇者的自拍圣地，平谷石林峡，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，等你来挑战。 光阴见证变迁，一砖一瓦也关情，记忆擦亮传奇，精华儿女多才俊， 人才怎么着？